我们来看看格律写事务图十幺四所示，即使每个事物都能保持一致性和原则性，但如果几个事物并法执行的话，他们的操作会以人们所不希望的某种方式交叉执行，结果就导致了不一致状态。你比如说事务梯阶的 Thread A 如果是在事务 TI 的 Thread A 之前或之后执行，那对事务梯阶的结果是不同的。